第25集，污水井事故。昨夜，天启下了一场痛快的大暴雨，一夜间浇灭了夏末秋初的闷热，仿佛整个天地都敞开了呼吸。雨后的天气十分凉爽，整个中队都在操场上特训，准备应战一年一度的比武大会。以前的比武大会，仁义都会报几个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，但自从当了中队长，就没有那么多闲时间训练，而且他再跟一帮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小年轻比赛也不合适。不过他和曲阳波都会参加一些团体项目，体现集体荣誉。这时警铃突然响了，仁义看着一群穿着战斗服背着空壶在练负重跑的战士们，咧嘴笑道， 走吧，正好不用换衣服了。 一帮人快步涌进了车库，值班通讯员跑到仁义身边汇报道， 仁队排污井井下作业中毒，换枪械服。 是。 战士们嚎叫了一嗓子，手脚麻利地开始换衣服。他们出警最常穿的衣服有两套，一套是此时穿着的深蓝色嵌荧光带的灭火战斗服，隔热阻燃，又宽大又重。一套是橘黄色的抢险救援服，适合非火灾类救援，轻便苗条许多。换上衣服，仁义开出了救援车和云梯车，赶向出警单上显示的小区，同时他给报警人打了电话。 喂，你是什么人？是小区负责人吗？ 我不是，我是保安。 跟我们说一下情况。 我们小区一下大雨就淹水，就派人下去修，下去三个人都没有上来，然后就又派三个人去救他们，也都没有上来。 不要再派人下去了，你们派人维修之前有没有排水啊？有没有做空气置换？下去的人有没有安全防护？ 我不懂啊，不是我管啊。 管事儿的呢？物业呢？ 我在旁边 等着，不要再有任何举动。 仁义挂了电话，忍不住骂道， 年年出事，年年宣传， 年年宣传，年年出事。 救援车开进了小区，排污井前已经围了一群人，物业和保安正在徒劳地往下放绳子。仁义带着人跑了过去，污水井里弥漫而上的臭气简直能把人熏晕过去。他往下一看，井壁狭窄，井下污水荡漾，估不准有多深。 负责人呢？ 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，他已经吓得脸色发青。 我是经理。 是你派人下去的，你派人下去之前不排水， 水不深啊，师傅们下去的时候说不深啊。 那你做空气置换了吗？他们戴面具了吗？ 他们戴了口罩，还戴了火没灭，有氧气的。 仁义深吸一口气，长期封闭的污水井通常空气稀薄，但有空气也一点都不代表安全，因为还可能有多种毒气、沼气、一氧化碳、硫化氢，每一样都很致命。很多下井的都是务工人员，没有知识，没有经验，自然也没有装备。如果管理方再什么都不懂，那就是派人下去送死。每年因为违规井下作业都要出很多事故。仁义蹲下身比划了一下井口，直径七八十左右，带上空壶，他这个体格很难下去。他指挥道， 孙天一、有辉、阿文、小涛、小泉，你们五个兽准备好绳索。 是。 李萨拿着摄像机开始拍摄，记录现场是专勤班的工作。战士们帮着五个人串好绳子，孙定义打头牌准备下桥。突然仁义一把拦住了孙定义，他扭头看向经理，目光凌厉， 你有没有截断上游来水？ 我 你他妈赶紧去把阀门关了呀。 经理蹒跚着跑了。仁义冲李萨道， 报警了没有？让红五分局过来抓人。 好。 仁义按着孙定义的肩膀，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， 注意安全。 孙定义朝仁义眨了眨眼睛，嬉笑， 这种又脏又臭的活我不上谁上啊？看吧，打牌赢了领导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贱人，快去快回啊！ 几人戴上面具，顺着梯子爬了下去。孙定一先落地，污水一下子漫到了他的大腿。 人队，水至少有60深，以防万一，调一辆排水车吧。 好，随时汇报。 总队，我们需要一辆抽水车。 收到。 我们地下车库有一台抽水机， 赶紧拿过来。 孙定一小心翼翼地往里走，污水管道里黑暗一片，脚下深浅不一，帽盔上的灯光就像射进了黑洞，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。很快的，他们发现了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，显然是下来救人的。他坐在井里已经不省人事，孙定义和刘辉扶起他，交给了最后面的阿文。阿文将人扛了起来，折返回井口，给他拴上救援绳，上面的战士把人拉了上去。他们继续往里走，又发现了两个，一个还有气，可另一个已经因为昏迷倒进了水里，没有了脉搏。小泉和折返的阿文把人扛了回去，仁义看着运上来的尸体问道， 孙弟情况怎么样？ 找到第四个了，还有气。刘辉、小汤，这走太远了，你们一起把人抬回去。 不行，你一个人在下面不安全。好吧，随时汇报。 啊！ 突然，对讲机里传来一声惊叫，众人的心跟着一沉。那是小涛的声音：“ 小涛，怎么了？ 什么东西卡住我腿了？” 刘辉蹲下身想去摸，又无法把昏迷的人放下，他急道：“ 水太深了，看不清，要我回去吗？”“ 不用。”“小泉、阿文，你们回去看看。”“ 先不要管我，先把人带出去，这个人快不行了。” 他们快速把小泉和阿文救回来的人拽了上来，两人再度折返去帮小涛。 你们先把这个人抬上去，小涛你别紧张，我先摸摸看。 小泉和阿文把他们身上的人接了过来，往井外抬去。两人已经扛着人来回折返了3趟，体力早已超支。仁义让他们两个上来，准备自己下去。 仁队，你怎么下去？井口太窄了。 高哥，现在你来指挥，我先下去憋住气，然后你们把空壶给我放下。 开玩笑，太危险了，不行。 我说行就行，快点，没人可以下去了。 二人争执间，李萨跑了过来。 仁队，让我下去吧，我最瘦。 在场的战士们一怔，都错愕地看着李萨。 别闹，这里不是你能下去的。 你们平时的训练我缺席过吗？偷懒过吗？仁队，我体力没问题，让我下去吧。 仁义正挣扎着，就听孙定义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： 仁队，我发现最后两个人了，有一个还活着。 仁义看着李萨沉声道： 带装备。 李萨转身跑回救援车，将一套空壶背上，又跑了回来。这时刘辉的声音也传来了： 仁队，小涛的腿应该是被老化的提升水泵的管道给卡住了，需要锯。 我带下去，我还是得下去，光李萨不够。 高格劝不住他，只好道： 你先下，空壶和链锯我给你送下去。 李萨先下了井，仁义憋住一口气快速爬了下去。他已经屏住了呼吸，却还是挡不住那无孔不入的恶臭，他感到胃里阵阵翻涌，险些吐出来。高格用绳子拴着面罩和空气瓶放了下去，仁义快速装备好自己，才用力喘了一口气，提着链锯，两人往污水井深处探去。管道常年不清理，充满了杂物、污泥、藻类，一脚下去很是泥泞，且深浅不一，令人感到分外的恶心。管道壁上也挂着难以形容的污秽。 你们三个报一下空壶剩余量。 32%。 孙定义，我现在派李萨去支援你，在他到达之前你原地待命，不要再浪费氧气了。 可是 没有可是，原地待命。 是。 他们背的空气呼吸器理论上可以供人呼吸45分钟，但是这个理论数值会受到体重、温度、情绪、运动量等多个因素的影响，尤其是运动量大的时候，氧气消耗格外的快。 安全起见，他们一般要求战士在空气含量只够15分钟的时候撤出事故现场。这是因为事故现场多数环境和地形复杂，容易迷路被困，保留15分钟是为了留有处理突发情况的时间。两人找到了小涛和刘辉，李萨继续往前去支援孙定义，仁义提着链锯和刘辉商量着怎么割。小涛的腿被卡在水下，什么也看不清，仁义摸了半天都没有把握，他问道， 出水机来了吗？ 来了，冲水车也来了， 赶紧冲。小涛，你还能忍吗？我摸着你骨头没事。 有点疼，但没事，我能忍。 我不敢割，怕伤着你腿。安全起见，先抽水吧。刘辉，你回去换空气瓶，再给小涛带一个。 是。 刘辉刚走，他们就听着污水井深处传来一种奇怪的动静，像是什么东西被抽空了一般。接着，又是一阵轰隆的水声。 靠，上面排污水了！